关系谁会爱上谁，就让我一瞬间忘掉你所有的美，闭上双眼不问是非，酒醒后一个人憔悴，所有的错我自己背，看透了你那笑容背后的虚伪，是否给的太多就该受罪，就让我听着情歌流眼泪，窗外的北风还在吹，孤单的时候你是否会心碎，你的疼究竟为了谁，就让我听着情歌流眼泪，难道这样爱你只有罪，不再奢求再多爱一次的机会，不是难受到最后独伤悲，究竟为了谁？